好，翻到嚟今个星期嘅商业专题啦，咁啊喺录音室入边继续有我大伟啦吓，咁啊杜比， 系你哋好， 系同埋阿亨利喺度， 系大家好。 咁啊，由于咧小弟啊前几日比较疏懒啦，咁本来咧星期一出个节目咧，星期三先播咗上去，咁由于咁咧就好多听众就唔知道我哋有一个新嘅节目咁样更新咗嘅，咁所以咧我都要啊检讨下自己啦咁样。 郑使乜郑重道歉啊？ 系郑重道歉啦吓，迟咗两日。 鞠三个躬， 鞠咗噶啦 ，OK 啊，鞠咗啊。咁啊，我哋上个星期系讲呢个天猫啦吓，就呢啲淘宝嘅 天上的猫， 冇错。 话讲完天上，今个礼拜应该讲翻凡间，讲地下噶咯。 都唔烦噶啦，嗰样嘢。今个礼拜想讲嗰啲嘢，今个礼拜想本来预定嘅题目。我哋都睇住主流传媒走㗎嘛吓，咁啊邵逸夫就去咗仙游，諗住讲下邵逸夫啦吓，咁啊发觉唔係喎，我哋讲邵逸夫讲嘅料又唔会够啊啲正统传媒嘅料多， 咁佢哋嗰个 深入程度又唔会够佢哋深入啊，你话点样颠覆 家啦， 你点样颠覆呢又唔会够啊其他网台嗰啲够颠覆啊嗰啲啊调返转讲都得嘅。 咁我哋嘅市場定位係邊呢？ 咁我哋市場定位呢就講啲呢就係香港唔係太講啲嘢嘅 ,ok? 好似喎今個禮拜都係講個市場嘅問題喎。 市場嘅問題呀，當然係講大家都香港人好熟悉㗎啦咁去到呢個尖沙咀廣東道一嗱就有晒㗎啦，今日講嗰啲嘢 ,ok? 咁亨利開阿亨利開啦，唉開迷啦。 哦，嗱，喂，嗱，咁啊，開始今個禮拜嘅題目之前咧，就講翻，因為我啱啱上個禮拜睇過少少資料，講翻上個禮拜我係講緊天貓噶嘛，係咪 ？OK， 咁啊，天貓就話好多啲品牌都會開個旗艦店喺上面噶。咁啱啱上個禮拜咧，最新嘅 news 咧就係呢個蘋果啊，即係蘋果電腦啦。咁大家都知道，因為蘋果就應該係今個月開始就會同中國移動合作賣新嘅 iPhone 啦。OK， 咁佢同一時間咧，佢啱啱上個禮拜亦都喺天貓開咗間旗艦店啊。咁即係话苹果就唔单止喺自己嘅网站度买嘢啦，就实在呢个天猫。 我都发觉啲人咧都唔会出去苹果网买嘢。 我咪听过你个节目之后受感动啊！ 唔关事，唔关事， 受启发啦。 其实唔关事，因为佢呢个咧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今日会带去呢个 topic 里边讲嘅，因为就因为苹果旧年咧就啱啱请咗Burberry 英国嘅牌子叫 Burberry 啦，即系最出名就买嗰啲光湿褛噶啦 ，OK。咁就請咗佢個女個 CEO 叫 Angela Ephraim 過去 Apple 度做，主要係去搞呢個 online 嘅嘢嘅咁啊，情況就類似咩啦？咁今日想講個咩 topic 咧？其實今日講呢個 topic 咧，就試完就我早幾日應該星期三、星期四嗰時就上網睇報紙，睇咗國內一份報紙咧，就叫《廿一世紀經濟導報》。 明報啊，係啊，唔係香港嘅明報，係出名嗰個明。 咁就佢裏面呢就有一篇文章呢就讲呢个2013年呢国内卖奢侈品嘅情况同埋分析嘅。咁我睇完之后就见到佢其实佢里面有一份报告嘅，咁我嚟咗 download 咗嚟睇完之后呢就研究完之后就觉得有几样嘢就可以攞出嚟研究一下嘅。即係大家都觉得即係其实即係而家我哋喺我估如果香港啦，香港就应该喺港岛啦。如果香港島呢邊就可能係中環啊，或者銅鑼灣就好多咧，我所謂叫名牌嘅專門店啦。 名店，喂，名店你講開頭先嗰個 Burberry 啊？ Burberry 係唯一我認識到個字喎。我眼中咧，點樣 define 一個名牌咧？就係嗰啲字我唔識讀嘅，嗰啲一定係名牌嚟㗎啦。 咁都唔係英文嚟 㗎 嘛？ 通常都唔係英文啊。 即係 西大 偉國 係啦，你咩名牌唔識讀嗰個字就係名牌㗎啦。 咁啊。咁啊，因為我哋睇嗰份 report 咧，就應該係鬼佬寫嘅，但係因為放翻呢個中國市場，全部要翻有中文啦。咁我哋睇嗰啲品牌，哇，大佬我都唔係個個識啊，大佬。譬如有個品牌叫咩名咧？叫伯博麗，伯係咩？木字邊一個白色個白，博就係博士個博，麗就係咩？我睇咗，哇！呢個咩字？ 就係 Burberry 嘅咋？ 原來就係用你嘅 linguistic talent。 原來就係 Burberry 啦。咁啊，另外我咁啊，頭先再睇嗰陣咧，有一個品牌。 你照拼翻普通話就知嘅 Burberry。Burberry 啱唔啱啦 ？Burberry 咯啊！ 佢每一个字母都译嘅， 系 同香港唔同。 咁另外一个牌子，大家可以估下啦。我记呢个牌子啊，家先最尾先开估啦。呢个牌子咧叫宝啊，宝石嘅宝。 嗯， 提咧就系巧思边一个时位，我系咪呢度特提嘅？ 嗯， 跟住嘉就系嘉年华个嘉，叫宝提嘉。咁呢个咩牌子？ 咩东东咧卖咩产品先？ 呢个都系卖，都系啲高档嘅奢侈品牌嚟嘅啫。咁我头先我睇完啦，写啲咩嚟嘅啫？咁我都要走去上网揾翻，我先知系咩。呢个我最尾先开估系咩啦。OK， 咁 记得啊，唔系要回水啊。 咁我哋讲翻啦。OK， 今日題目主要講呢個中國奢侈品市場啦，咁啱啱一三年已經過咗，已經出咗啲 report 嘅啦。 個、okay? 正名叫做《2013年中國奢侈品市場研究》。 係啦，咁佢裏邊其實佢講咗都好多嘢，即係譬如講其實佢裏邊嘅我哋而家先慢慢會講啦，大致會講話，譬如呢一類型嘅所謂叫奢侈品市場，由95年開始，95年其實已經有呢樣嘢喺國內嘅啦。咁如果阿 David 年紀比較細啲，或者阿杜比我哋，你記唔記得我哋細嗰時咧？如果翻大陸咧，都有呢啲嘢賣噶嘛，即係嗰啲奢侈品啊。咁通常揾啲咩鋪頭賣嘅咧？ 叫友誼商店啊。 係啦，友誼商店啊。如果我哋有去過咧，我最記得喺邊度咧？就係、喺廣州啊，廣州嗰啲友誼商店、 啊。我記得我細個啊，我阿媽好中意帶我而家友誼商店度睇嘢。 唔好暴露你嘅年齡 啊！理論上嗰陣時都差唔多同被淘汰噶啦。 咁嗰時就基本上就冇一種概念，就係話 OK， 即係我諗我如果冇記錯。嗰、那個年代喺國內，我最記得係廣州嗰時，因為我啱翻去廣州做嘢，應該係2001年嗰時啊。咁嗰時買呢啲嘢咧，都唔會有專賣店嘅，都未會話喺百貨公司有櫃台嘅。咁通常就喺友誼商店嗰度買。咁啊，廣州嗰時最出名嗰間友誼商店咧，就應該我冇記錯咧，就喺呢、這個喺啲係咪花園酒店？喺環市路花園酒店對面嗰度嘅，繼住白雲賓館嗰度咧，就有一間友誼商店嘅。咁裏邊有啲名牌嘢賣，但係嗰時賣嘅名牌都係講係賣啲金筆啊，即係賣啲帕卡嗰啲筆啊，西非禮筆啊，啊賣啲即係進口牌子嘅皮鞋啊，係咁樣嘅啫。嗰個年代係咁樣。 喂，嗰陣時興咩錶咧？大陸嗱，早期改革開放時候興咩錶咧？啊，我聽講就係興呢個梅花鈺。又兴呢个道陀标啊！ 嗱，如果 道陀标听过， 道陀标， 因为我记得我啱啱翻过嚟做嘢嗰时啲，譬如我哋接触过啲啲 八十年代初期 啲老板咧，嗰个年代，如果讲系九零年代未零年代头咧，嗰时我记得咧，好多人我叫佢戴嗰啲牌子，戴咩？第一只叫雷达标。 啊，雷达系雷达，当时 RADO 啊，因为我觉得一雷达标佢成日标壳咧，同埋嗰个标带咧，唔知系用糖钱咁样都烧，唔系黑色嘅白色噶嘛。我见好多人戴个雷达，咁啊去到后期就再多人买啲，就开始有人买 Omega 啦。 嗯，奥米加标啦。 啊，咁啊，但系当然而家去到而家个我哋所谓奢侈品个消费个方法咧，五花八门啦，咩都有啦。 超越啦，香港以前都讲金捞啦嘛，金捞尖、金捞乜、金捞物啦吓。咁而家咧呢个我位在祖国同胞啊，但系中意钢丝丹顿。啊，钢丝丹顿者，我就唔知咩乜东东啦。但系咧就系 Constantinople 我就知啦。即系康斯坦丁堡，即系而家嘅伊斯坦堡啦，哇，好有呢个东罗马帝国特色，亦都系拜占庭帝国特色。 Constantine 啊， 唔系讲下古仔俾你听啦。 就 系 讲， 咁咧就系你知咧，康斯坦顿表咧，我哋都知得只系见过照片嘅啫，吓边有资格戴啊？不过亦都冇咩兴趣戴， 费 事俾，唔系费事手俾人剁埋。 教主都有成， 教主有一只 嘅。我记得佢当年嗰张书盖喺部唔知只手唔知指住，见到佢嘅标系呢个康斯坦顿嚟嘅。 康斯坦顿啊，嗱咁啊。即系呢个， 你 知啦，香港有钱佬好多啦，咁有啲系公众人物嚟，有啲系好低调嘅。香港好多有钱佬好低调，不过啲系比较大家都识嘅。咁啊，呢个田大少啦吓，话住田大少有日讲，佢话如果我哋都算有钱人啦，咁我心谂，咁你都系有钱人啦，我唔够胆话你唔系，冇通我系有钱人啊。 系 咁啊，佢话咧，我哋买表咧，买个20多万嘅表咧。咁我哋要睇过嘅，即系摸下佢，揿下啲 function 啊，睇 work 唔 work 咁啦，好正常啊。嗱20多万，买个2000蚊嘅表，200蚊嘅表，啊几廿蚊表你睇睇啦。佢话啲内地客咧嚟买咧，唔使睇噶，20多万嘅表，攞几只嚟，个盒包住嘅，咁啊拎走噶啦。啊，当然要付款啦。哇！你知呢个江诗丹顿表原来喺大陆咁受欢迎嘅， 即系买奢侈品好似买菜咁。咁嘅情況咧，係一種好爽嘅行為嚟嘅 嚇。嗱，講翻咧，即係錶呢家嘢咧，其實咧，中國嗰、那個奢侈品消費市場咧，原來錶嘅銷售咧係佔咗1/5嘅，幾犀利㗎，幾犀利嘅錶啊嚇！咁咧就，如果你係化妝品咧。呢家嘢咧，名貴化妝品咧係佔咗1/4，即係25%，標都幾犀利㗎啦。咁但係咧，就喺講話個趨勢之前咧，要交代少少資料嘅，即係普通嘅 figure 啦，啲所謂市場調查咧，同數目字有關係。 其實我就唔係好了解，因為對於我嘅收入嚟講咧，就咧買個奢侈品咧都係比較遙遠嘅。 即係 Beyond your rich 係冇錯。咁其實奢侈品啊，除咗標啊之外，包括啲咩嘅咧？ 其實如果我哋睇奢侈品啦，我哋所謂或者我咁樣講啦，如果我哋 即係咁樣講，好似都未入到個核心裏面啦。咁我哋所謂嘅奢侈品係咩呢？我嘅係我舉一啲品牌出嚟，譬如 LV 啦 ，LV 一定係㗎啦 ，Dior 啦一定係啦，譬如外星嘅 Gucci 啦 ，OK， Burberry 啦。如果錶嘅講緊就應該係勞力士啊 ，Alex 噶啦，即係而家佢哋國內就勞力士啊 ，Omega 啊，天梭 由勞力士開始啊，天梭 咁啊，化妝品啦，化妝品即係唔同品牌嘅，可能係 Shiseido 啊嗰類嘅，有呢樣嘢我就唔係特別熟嘅。咁就呢啲我係叫即係譬如仲有識嘅，因為我唔係成日買啲嘢，譬如 你唔係成日買啲嗰啲嘢啊，我一次都冇買過喎，即係有買啦你。 咁我睇個 list 啦 ，OK 嗱，佢裏邊我會講有啲品牌，譬如阿瑪尼啦，係啦，敦軒係啦。首先我哋讲个萬寶龍系啦，即系汪班啦，可能翻去卖笔啦，而家好多嘢笔。咁啊 ，Gucci 啦，Sigla 啦 ，Sigla 即系 EGNA 啦。咁呢只牌子嘅西装就好多大陆人中意着嘅，我唔系好明点解。 有冇剪咗个牌嘅而家？ 而家冇，但佢啲嘢唔平嘅，因为我记得我嗰时喺国内做嘢，我客送我件嗰啲皮褛咧，都六七皮一件嘅啫。我仲攞翻俾我妈望咗好耐，值几皮一件啦。咁啊，譬如菲律賓毛啊、巴黎啊呢啲，我全部都叫高檔品牌。咁啊，去翻阿杜比頭先講嗰樣嘢啱啊。咁佢今年睇咧，始終都係賣錶咧，都仲係喺佔呢個奢侈品消費裏邊咧係最大嘅一份，即係接近佢係去到20%+嘅。咁但係我哋同一時間要留意，點解我哋會特登攞呢樣嘢出嚟講咧？就正正就係因為舊年咧，阿習總上台之後咧，佢推行嘅 policy 咧。就叫啲人節約啊！ 反奢華之風 係啦，所謂反奢華之風啦。咁但係你 曬三公啊！ 咁但係你又不能不留意到咧，其實而家錶呢個消費咧喺國內咧，始終都係喺奢侈品裏邊都係叫做比較即係都係叫做獨佔鰻頭啦。即係如果單一個 category 嘅產品其實都係買得最多。但你不能不知咧，其實錶咧已經係連續兩年咧個銷售額咧係下降緊嘅。咁我哋舉兩個例啦 ，OK。嗱，如果譬如喺錶咁計咧，錶佢我哋叫做複合年增長啦 ，OK。喺2010到2011年咧，都仲有40%增長嘅，但去到2012年咧，已經開始下降啦，已經係有-5%增長。去到今年即係舊年啦，2012、2013年咧，就再下跌多11%，OK。咁其實某程度睇個錶個消費始終都係最大，但問題就開始個銀碼就越嚟越細啦。咁我估啊，同我哋成日喺香港啊，或者喺國內啲網民咧，就好中意見到啲咩縣書記啊、市長啊，邊個去開會嗰陣時戴咗咩錶，影咗佢張相之後 cap 咗張相咧，跟住就可能會 有。我記得好深刻嘅印象就係李克強去呢個汶川地震嗰度啦，咁樣訪問嘅時候，咁嗰個書記咧就為咗咧係令到自己變翻一個 即係人民嘅官， 冇錯啦。咁跟住咧就除咗佢嗰隻康斯丹頓。OK， 咁就俾啲网民咧就 cap 咗嗰张图，咦有个标印喺度，系啦，咁 见中央领导 系啦，查翻 就摸 嗰只系咩标嚟嘅咧， 或者戴只星神标啦，系嘛， 跟住就可能揾翻佢之前嗰啲即系嗰啲新闻嗰啲相，就揾翻，因为我睇嗰度系好多，即系嗰个官啲人好憎嘅，就揾翻晒佢之前嗰啲相，逐张相睇下佢戴啲咩标啊嘛，可以系有一个人可以有十几廿只嗰啲名标噶嘛， 咁咧就要有個資料咧，大家咧就可以略知一二啦。中國消費品即係奢侈品市場咧，嗰、那個佔嘅市場率咧，你可以睇到啦。全世界人口咧就70億，中國人口大概14億到啦嚇，計埋黑市可能即係15億都有。咁啊，當佢14億啦，即係中國人口佔世界咧係1/5。咁但係咧，中國嘅消費品咧，即係奢侈消費品嘅總支出咧，係佔全世界29%，接近30%嘅。即係話中國喺奢侈消費品方面咧，嘅消費咧嚇，係超過人口比例。 嗱，應該咁去睇又點樣？因為我哋一路講我哋頭先，我哋可能都冇掂，可能今日狀態唔係幾好。佢掂唔到個重點就係、是、2012、2013年，即係啱啱舊年啦。OK， 中國奢侈品消費咧，佢個消費金額咧。总金额咧系1160億人民币， 系冇错吓。 咁、如果你话嗱，即系头先阿杜比讲嘅嘢就好过瘾啦。因为点样，我就唔明佢点样做呢、這个data analysis 出嚟。咁但系如果我真系睇佢呢个出嚟咧，就好得意。嗱，中国佢系代表系咩地方咧？嗱，其实头先我系讲14億咧，已经系好都接近系好准确。因为点解？因为佢所谓嘅中国咧，就系、是、中国、香港、 台灣、澳門。 澳門啦、啊 啊，即係兩岸四地 咧。佔好大㗎嚇。 啊，咁但係如果你係呢個人口去計有嘅，咁因為你澳門人口直頭都，如果你用十四億去比啊，直頭現實咧就近啦，得五十萬到嘅啫嘛。咪香港 56萬到咧咁 啊。香港擺落去都唔係多㗎，就算最大嗰個台灣都係得2300幾萬人口啫嘛。所以十四億嗰個數字其實理論上係幾準確嘅。咁但係你可以留意到一樣嘢，就頭先阿杜比講嗰樣就話 ，OK， 佢佔全球呢個消費品呢種消費品嘅市場咧，大概係30%左右咁嘅銷售額。OK， 係。 冇错， 咁其实佢已经系如果你当佢系一个单一地区咧，其实中国已经系最大嘅，因为去到跟住佢嘅咧，最近嗰个都系讲系美洲，美洲系占22%，全世界 ，OK， 跟住就系21%啦 ，OK， 咁啊，其实如果我哋有印象，其实我哋细个我僆仔嗰时候，我系做紧工嘅时候，讲紧系2000幾年嗰个时候咧，嗰时都讲紧系全个亚洲消费呢个奢侈品最大嘅 market 都系日本。但日本而家去到幾多？日本而家只係得翻11%左右嘅啫，即係佔全世界嗰個銷售額。OK， 咁但係國內嗰個 figure 咧就比較特別少少，係點樣咧？你見到佢係佔個銷售額係接近30%啦，29%啦。但如果按市場劃分咧，只係得7% 嘅啫。 日本咧，你話咧係佔10%左右嘛？ 係 啊，但日本就1億2000萬人口左右。 係啊， 所以日本人口咧相對係少嘅，所以日本咧係。嗰、那個奢侈品消費絕對超過人口比例， 冇錯嗱。你話 on average 咧，佢係有錢啲嘅。 嗱，你可以睇到，譬如如果你係日本而家係佔11%啊嘛，但頭先你講日本係1億零人口度嘅啫嘛， 但係市場份額係8%， 係啊，咁但你留意，如果係美洲咧，美洲我當佢連埋加拿大啊 ，OK， 佢應該講係3億零死人口度啫嘛，但佢都係佔22%啫嘛，即係如果你話佢真係有能力去消費嘅話咧，其實日本人咧都始終係最捨得去消費呢啲奢侈品。 嗱，從前咧，即係你買啲嗰啲咁嘅咧，我唔識讀名嗰啲奢侈品啲咧，喺香港啊好多有啲假佬噶，啲日本遊客噶，好鬼多嘅。咁啊，即係 去啲免税店咯。 去免税店買咯 ，duty free 啊嗰啲喺度買咯啊。咁自從呢啲過去10年咧，就呢個祖國同胞嘅取代啦。 咁你見香港都係㗎啦，呢家食免税店最多喺邊度咧？就喺尖東啦 ，OK。咁或者係後屘又搬咗去尖沙咀港島啦。咁而家你都基本上都見唔到免税店乜滯嘅，除咗喺機場之外咁、啊、就但係嗱、啊，留意國內有個 關都有嘅。 留意國內嗰個 figure 就頭先我哋講哦，佢係按國籍去睇咧就29%，但係按市場劃分咧即係7%嘅啫。咁即係其實佢代表咗一樣咩嘢咧？就係、是、話其實。而家國內用舊年個 figure 嚟睇，其實真係喺國內去消費呢啲消費品咧，其實佢個百分比咧係大概係去到1/4多少少嘅，咁就會帶出一樣嘢。咁我冇理由咧去買呢啲奢侈品，佢唔喺大陸買，去邊度買咧？咁佢有另外有一個 table 咧，就已經畫咗出嚟啦。其實咧，如果用國內人啊去消費啲奢侈品嘅話咧，如果根據個地域去分咧，咁佢玩啦，即係分開三個地方嘅啫，就係內地，即係我講喺國內買啦 ，OK， 香港、澳門、台灣，咁啊為之另外一個 region，OK，、okay? 咁另外一個就海外消費啦，海外消費如果你有呢啲奢侈品牌，大部分都係啲歐洲品牌嘅話，應該理論上咧都係去歐洲買嘅， 西歐國家， 係、啦，咁你見到其實好得意嘅，如果我用2011、2012年同2013年去比較咧，其實國內嗰個增長咧。其實係越嚟越慢嘅，你見到佢12年嘅增長有7%，去到舊年只係得翻2%嘅啫，喺國內消費嘅話 ，OK， 當然個總額係大咗嘅，因為你個 size 大咗嘅。嗱、香港咧，其實香港都會有一個情況就係類似嘅，香港去到2012年仲有12%增長，但去到舊年咧只係得翻11%增長，其實係都仲有增長，但增長已經係緩慢咗嘅。但你不能不睇咧，就係、是、我哋所謂叫做海外消費2011、2012年，即系话喺 Overseas 买翻嚟嘅，系有31%增长，而旧年咧系有33%嘅增长。咁即系话，其实越嚟越多国内人咧去买呢啲品牌嘅时候咧，如果系有时间嘅话，都尽量都喺海外买噶， 出国买。 当然啦， 今日来老货哋香啲嘅。 咁、 我喺巴黎买翻嚟嘅。 咁同时搞紧投资移民啊嘛，因为。 咁其實呢樣嘢咧就令我諗起我嗰時打工嗰時同啲人傾過嘅嘢就點樣咧？咁啊，屆時就嗱，國內人就而家就出國相嚟講容易啦 ，OK？ 咁啊，屆時就冇咁易嘅。咁啊，點解呢個由呢、這個我唔知係2003定係2004年開始有自由行之後咧，你就發現咧，其實就越嚟越多人咧就國內人落嚟香港買嘢，咁啊，第一係近啦，係嘛？ 第二係講下講得通啦，係嘛？咁而家我諗你去嗰啲名店去買嘢，你講廣東話都冇俾人招呼你㗎啦，嚇！你講國語先人招呼你。 廣東話係俾人睇唔起嘅， 即係叫做我等廣餐 啊！因為我都試過啊，我曾經好多年前咧去呢個 Sogo 啊 Burberry 買過一個袋咧，俾我老婆咧，我就諗住已經係啊，不如早啲去咯，諗住到位多人星期日。我朝頭早11点去到啱啱開鋪冇耐啊嘛，咁裏邊全部係國內人嚟嘅，黐 Q 線。咁跟住全部人講國語啦，啲人係唔會招呼你噶。until 我做咗一個動作咧，佢就會招呼你啦。就話我指住嗰個袋，呢個袋幾多錢啊？我唔知6000-7000蚊定7000-8000蚊咁上下。咁啊俾一個啦。跟住佢仲同你講呢個賣曬噶啦，得翻呢個釘冇嘅啫。呢個冇爛嘅嘛，你擺出嚟啊嘛，俾我啦，咁佢俾錢啦。哇，佢先會招呼你嘅大佬。啊，即係你要學翻啲人咧，學啲國人咧，有啲霸氣先得嘅。啲人你見佢買咧，真係好鬼誇張。我見嗰啲大陸人買嘢。诶，呢个颜色啊，买呢个款啊，有几多颜色啊？ 全个系列要一套 啊，有几多颜色啊？每个颜色半打，哇！大佬，你真系买，好似去买菜咁喎，真系 半打，你好似买去超级市场买嘢咁咯。 系啦，咁但系头先讲咗就，因为之前因为出口比较难咧，通常嚟香港买嚟香港啊，而家就可能去澳门啦、啊、去买，咁变咗咧就其实就真系几犀利嘅，所以点解啲租金可以去到天价咁咧？就真係有啲道理嘅， 就趕盡殺接中小企啦。 咁、你即係如果你睇呢啲 figure 咧，我哋都會諗到，你明白點解啲租金會越嚟越貴？你諗下，佢有30%嘅消費喺香港做，係講10Q 幾億人嚟香港買啲嘢，而佢個消費等於佢全年消費嘅30%。哇！大佬，你啲租金咁貴啊，我都同你租啦。 所以香港啲中小企咪俾呢個租金就窒息咗咯。 係 啊， 因為全部 source 曬呢個大陸嘅客人，咁啊香港嘅內部經濟全部都係呢個孤毀咗啦。 咁 但你話係咪其實開始差？其實我覺得係其實嚟香港買少咗，因為點解？因為我記得係兩年前，應該係兩年前嘅時候，我嗰時候我有個朋友咧，佢係做嗰啲地產中介嘅。咁我唔知你知唔知兩年前呢就嗰時已經有一個 news 係講咗出嚟，就話嗰時呢個時代廣場地下嗰間UA 呢就要收返間鋪。 係錯。 收返間鋪呢 係新聞嚟㗎。 其實嗰時講係租咗俾邊個呢係租咗俾 LV 嘅。跟住我嗰時問話嘩佢租咁大間鋪嚟托你嗰樓嘅。因為你 UA 個門口唔係好大啫，但你行上去， 好似啱裝修好冇耐嘅啫。 咁我話你租咁大嚟做咩？咁我嗰次同我講就話系约谂住系，因为每个季度咧都要做 event 啊，即系可能做啲 fashion show 啊，就费事出去租地方噶啦， 即系 catwalk 猫步， 就喺嗰度做啦，都唔好烦。嗱，嗰度几间租我就真系唔好嘅啫，但系有一间铺头咧，如果你系喺香港去过咧，嗰间铺头我就记得，因为系我朋友租俾嗰间公司。如果你有去过铜锣湾渣甸坊咧，即系 Sogo 对面嗰度咧，啱啱搭小巴嗰个位咧，嗰凹头个位又话间左间路就好多年噶嘛， 系 佢楼下一间机斗嚟噶嘛。咁佢上面好似有三層加層地牢，而家有嗰間叫 Forever 21，係一間美資公司，即係賣啲休閒服嘅。佢哋去租嘅。咁嗰時我聽佢哋講，佢連埋地牢租咧，佢一個月嘅租金咧，如果我冇記錯，好似係890万。 哇！ 咁我心諗，哇！如果我係個業主，我揸住間鋪都上市啦，大佬真係。 喂，一年租金啊，超過1億嘅喎。 超過1億㗎。 啊！唔係，咁佢收翻嗰間係咩1200万啊？佢租金係。 嗯， 即系去做 LV 嗱嗰间店， 但系后边咧，最后 UA 嗰间冇开到 LV 咧，就因为可能 LV 都见到开始 个跌啦 ，decreasing trend 啊， 所以后边你见到而家最后都唔系，而家最后就变咗 UA 嗰阵时，地下嗰层咧就变咗 Tiffany， LV 就咗喺楼上二楼嘅啫。 嗱呢啲样嘢咧，本来话即系呢个两年前嘅大新闻嚟噶嘛，呢、這个时代广场戏院啊，即系执笠 啊，即系我讲你个地产大 片。我差唔多唔记得呢件事啊。咁啊，最近有个广告啊，呢、這个时代广场卖广告嘛，佢话从前就话好戏在后头，而家咧好戏在13楼， 即系你啱 13楼， 你啱讲嗰个时代广场卖广告，我都觉得呢排我见到个广告都 系啊，好真系好嘢啊， 系咪真系 好戏啊？ 点解要卖广告嘅咧？唔使卖广告啊，不嬲都 系。如果你嗱，其实点样讲咧？就算我哋住喺香港，就算我自己住喺香港度咧，其实我都好少去铜锣湾嘅，即系近呢5-6年。 Me too 啊！ 咁我见过最捻荒谬嘅情况系点样咧？我仲打 喺示威经过， 我仲打喺工嗰个时候咧，应该系讲系05-06年啊！嗰时我哋个写字楼喺边度咧？我公司嘅写字楼就喺即系而家嗰个希慎广场，即系前身嘅三月百货楼上嘅兴利中心。咁我好记得有一日咧，因为我哋公司对面系 Sogo 嚟噶嘛。咁我记得有一日咧，好似圣诞节嚟嘅，即系都系讲05-06年上。咁我谂住去睇下嘢，买下嘢啦。 咁啊睇睇啦，不都睇睇睇睇下睇下，哦都冇嘢啊，跟住行行走啦。咁如果你有去過日式百貨公司咧，譬如好似 Sogo 啲嘅，係咪全部咪要你去俾張單，你去個 cashier 收錢噶嘛？咁因為因為 Sogo 佢 Sogo 佢個營運方法就係話，除咗你要交 basic 嘅租金之外咧，佢就 centralize 咗個 cashier 咧，就跟翻據你個生意一毫你再拆提成噶嘛。咁我叫我兩條女咧，即係嗰頭唔知賣時裝又賣乜春啊屌！咁喺度一路收啲單，一路打單啊嘛。咁我行過，突然間我條女咧收曬錢咧，突然間踎低喺度喊喎屌！升下先嚟嘅嗰時，跟住行埋去咩事咁？跟住隔離即係俾心機喺仲係咩？原來嗰條女係企穩咗喺度五個鐘頭，一路係咁收錢，連廁所都去唔撚到啊！即係突然間講個壓力好撚大咧，屌突然間踎低喺度喊，你可想而知嗰個時已經係國內啲人啲消費力已經係好犀利。 呢啲眼淚真係好特別喎嚇。 咁、但係點解你話時代廣場要賣廣告咧？嗱，時代廣場我就早三四個月我去過一次。咁時代廣場咧，而家有一層咧就賣錶嘅，全層都賣錶嘅，全部係開專賣店嘅。咁我有一日去咧係星期日嚟，唔知夜晚七八點鐘到，你係見到成層咧係冇人行㗎。系啊，你见到佢表铺头啲人咧，全部喺攞住手机喺度玩 WhatsApp 啊，唔知玩乜春嘅啫。咁其实表嗰个消费咧，其实应该真系跌得好犀利。咁同一时间咧，但系头先阿杜比我同佢喺度研究过，其实佢真系同政府啲政策有啲关系。啲表啊卖少咗啦，咁啊可能有拉咁啲摊官啦。 呢个俾个数字俾你啦。咁咧就系旧年咧就跌咗系11%嘅，大陆卖啲名表啊。咁啊化妆品咧，名牌化妆品咧有增长嘅。10%，比起12年咧嘅15%咧，系跌咗5%噶啦。 嗱，咁但系你要留意一样嘢咧，就点样咧？其实好得意噶喎，佢嘅地方就点咧？男士咧，如果买表系最大嚿，咁系跌紧噶嘛， 11%。 但系你留意咧，今旧年有增长嘅咧，而增长得几好嘅咧，系乜嘢咧？除咗化妆品增长10%，其他就全部都系卖女人嘢啦，女士嘅配饰8%。女士嘅服装10%，啊啲鞋咧就8%，珠宝咧就5%，所以我怀疑系啲摊妹俾人拉鸠咗之后咧，佢老婆立咗啲钱咧就开始去消费啲嘢。 啊，你讲得好啦，嗱，今日咧吴康文咧就喺明报有篇文章，啊，咁啊讲咧就话中国内地咧即系大陆咧，就女高官咧，女高官都系少嘅，即系入到政治核心咧就系十分之少，香港好多啦。咁啊解释就系咧喺大陆咧做高官嘅多数男人。啊！而家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个个都摸只手表啦，唔系即系发咗咩集中嚟拉人啦，系嘛？但女人咧，佢唔喺个官场以外啊嘛，就冇咁显眼嘅。 同埋啲钱系搵埋咧，俾佢哋使嘅啫嘛。 啊，仲有啲好话唔好听啦，我哋想象力啦。我唔系女人嚟嘅，但系咧，我即系最 common sense 嘅，只表咧就好难抌咗佢，实搵到，因为一个 physical product 嚟嘅。香水嗰啲咁嘅嘢，有啲咩叉事咧，倒晒落厕所咪得咯？屌， 就系咯， 倒晒厕所。 甚至系买啲时，执到你买啲时装，你都话呢个假货嚟嘅。 系啊，我啲假嘢啊嘛。 身材嚟嘅。 喂，做大佬啊嘛，最兴闹人咩？女人闹女人咧，就话你成身假名牌，最兴闹呢家嘢嘅。 唔系，但系珠宝啊难啲嘅。 因为佢哋个消费都开始变噶啦。你留意另外一个系比较特别嘅 figure 就系点样咧？如果睇到佢今年咁计咧。男性消费者咧，同女性消费者咧，佢哋个消费额咧，已经可以接近去到一半一半嘅啦。 啊， 即系譬如话，你话头先话买咗千几亿嘅话，即系500亿系嚟买男性嘢嘅，有500亿系买女性嘢嘅。咁啊，中国呢个市场比较特别，因为就算你喺而家欧洲市场咧，不嬲买 luxury 嘅嘢咧，即系啲奢侈品咧，都系女性dominate嘅。即係譬如歐洲嗰啲嘅就應該係60%係女性嘅，30%係男性嘅。咁但係大陸慢慢都 pick up 得好快。咁變咗同十年，即係同如果佢用95年去比啊，就95年九成係買呢個男性嘅，得 10% 係女性嘅啫，就有少少唔同啦。即係女性而家可能都係多出嚟做嘢，又搵到錢啦。 即系女性地位开始抬头啦。 啊，唔系咁，除咗一份正职之外，咁都可能系间接做一人小三，都系收紧啲名牌礼品。 小三、小四、小五啊， 系冇错。咁我有两份职业噶嘛，咁所以点解会话搵份4000蚊一个月嘅4000-5000蚊？ 咁边份 系 iPhone 啊，或者皮仔嘢嘅嘢咧？ 喂，你话两份职业边份系主，边份系次啊？ 咁啊唔知啦，都然知啦，咁啊报两边都得㗎嘛，你明唔明啊？ 讲下讲啦，我哋讲咗好耐啦，咁啊除咗讲话啲数字之外呢，我哋讲下个其实佢嗰个市场呢就有好複雜嘅四个变化，根据呢个调查报告。咁第一项啦，咁啊讲咧就话咧，其实咧就嗱呢啲名店咧，啲专门店咧不断咁开噶。咁以前咧一段时间咧，每年就开150间。咁啊旧年咧就每年咧就开得，旧年一年咧就开得100间啫。咁咧佢跌幅咧达到33%，三分一嘅。咁但系有乜办法咧？嗱，喂，咁你开唔到咁多嘛？但系旧嗰啲店咧，佢成经常翻新，同埋咧就改善佢嗰啲 marketing 嘅方法。啊！呢个系第一趋势， 即系使钱去搞下啲营销嘅嘢啦 ，marketing 嘅。所以可以留意一下，即系头先阿杜比讲啱啱系点样咧？如果我哋认识咧所谓驾驶，因为我成日喺大陆嗰个 market 上个礼拜都讲过，真系好 Q 虾人做噶。即系如果驾驶嘅原理系点样做咧？我记得啊，最早期去开呢啲旗舰店嘅时候咧，应该大概系都十年前啦 ，OK。咁嗰時通常會開咩地方呢？所有呢品牌我見過第一間所謂旗艦店呢 ,most likely 都係喺上海 嘅。咁當然啦。 咁上海之後呢就通常會開喺邊度呢？跟住就會係我再見過有就會喺深圳。後期有呢先至喺北京。因為其實點解北京後期先多呢？因為北京其實嗰時新嘅商場唔多嘅。其實我記得我嘅時候喺北京做嘢，基本上所有你所謂 都係王府井大街嗰度。 呢啲所謂呢所謂嘅奢侈品牌咧，基本上佢哋所有嘅店咧都係只係一個商場裏邊嘅啫，就喺阿李嘉誠嗰個東方廣場裏邊。咁但係而家唔同啦，而家你北京大咗好多，有金融街啊好多地方都會有新嘅鋪頭去開。咁反而我哋熟悉嘅廣州咧，廣州其實係最遲先至開到呢個旗艦店嘅，即係同 Apple 一樣嘅。Apple 而家你見咧。啲Apple 嗰啲 store 咧，其實而家廣州都冇嘅。我哋最近我兩間喺深圳，跟住就上海、北京，好似重慶啊，定係成都都有嘅。反正廣州就 冇問題啦。中國嘅中心唔係喺南方，始終係喺呢個長江以及黃河流域。 咁啲鬼佬其實學嘅文化或者學嘅中文都係長江流域以北嘅。 係啊，長江流域即係兩河流域嗰度咧，先就最勁。我哋南蠻之地。 即係講翻，即係琴日我參與嗰、那個一個交流嗰個派對咁樣樣啊，咁啊啲美國嘅 MBA 嘅學生啊，即係紐約大學嘅咁啊走過嚟同我哋交流咁啊，咁我發覺咧，佢哋咧都係認識個中國咧，都係啊，都係北方嘅中國， 南方唔係主流， 係冇錯， 中原文化即係中國嘅主流。 即係如果你去睇咧，其實香港如果用翻香港去睇咧。其实香港算多嘅，嗱你搵单咁，譬如头先阿杜比喺度讲话，即系我知头先我哋讲系话，所有我哋所谓呢啲奢侈品牌，每一年开嘅铺，即系譬如头先阿杜比有讲啦，依一年啲品牌所有夹埋，我哋讲系开一间我哋所谓叫一间铺头，唔系开一个 counter 嚟卖嘅 ，OK？ 系 啊，依一年系有105间啊嘛，一二年有106间啦，去到旧年一十年得翻100间嘅啫 ，OK？ 咁即系其实我哋开店嘅速度咧系慢咗嘅。就唔係話越開越多嘅，咁其實我諗最主要原因就因為可能真係喺國內買唔係特別多，所以佢可能之前開啲鋪就用嚟做 image 嘅啫嘛，其實好多時都係啊，咁同埋你要留意咧，所謂一間奢侈品牌，咁究竟喺國內應該開幾多間鋪咧，就為之叫大咧？嗱，你可以睇一個例子嘅 ，OK， 譬如我哋識嘅比較多人識啦 ，OK， 譬如 Gucci 咁計啦 ，OK。Gucci 去到去年咧，喺全中國咧，嗱，我諗佢呢個數應該連埋香港同其他地方，佢大概有106间鋪到 ，OK， 咁即係話咧，如果你去真係將佢真係夾硬去除咧，一個大概大陸有30多个省度，即係一個省係得3间到嘅啫。如果除運佢嘅話，咁當然唔會啦，你唔會開間啲鋪喺貴州嘅嘛，大佬嘅，即係可能你上海會多啲啦，係嘛？即係一個浙江省，你就杭州都有幾間啦，你講係咪先？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佢哋開店速度係慢咗嘅。咁啊，其實佢哋都開始係相對講係比較保守少少。 嗱，咁啊，頭先講咗第一大嘅趨勢啦，咁第二大趨勢就係話咧，就分第一線城市同埋第二線城市啦。咁第一線城市咧就話咧，啲產品 北京、上海嗰啲啦， 係啦，就趨個人化。咩叫個人化咧？就唔係淨係靠大佬，你係淨係依個呢個啲咩江斯丹頓啲個人有你有啊，即係咁 Q 老土啦，即係咩咁撈人有你有啦嚇。佢中意個人化，個人特色，譬如。我中意温文爾雅，我戴啲表咧係斯文啲嘅。 啊，我用嗰隻時裝咧，亦都係斯文啲嘅。如果我中意野性陽光啲咧，可能係黃色嘅、紅色嘅。啊，咁咧呢啲係個人化喺第一線城市。咁啊，當然啦，第一線城市係中國即係、就是、領導性噶啦嚇。咁啊，第二線或第三線城市咧，都係比較老土啲、俗啲嘅。即係人有你有咩金撈啊乜乜柒柒啊啲咁嘅嘢出嚟啦啊！咁我哋睇到咧，即係中國始終咧就係邊度係領先，邊度係滯後嘅，就好清楚啦。 即係你可以咁去理解，因為佢你嗰個消費模式咁樣做咧，其實都好視乎你嗰種產品可唔可以咁樣做。嗱、okay? ，有邊啲產品係可以咁樣做嘅咧？嗱，譬如如果男士嚟講咧，男士嘅服裝係可以咁樣做嘅，咩意思咧 ？OK， 嗱，譬如呢個牌子就我頭先都講過，牌子其實喺香港唔係好行。但喺國內就好 Q 行，就係我係色拿，色拿就是意大利嘅西裝嚟，意思 EGMA，OK。或者如果你舊年有留意咧，就係、是、Hugo Boss，Hugo Boss 就是德國嘅時裝嚟。咁、其實佢Hugo Boss 就做咗好大啦，因為 Hugo Boss 咧啲人知道佢舊年係好多錢做呢個 advertising 咧，因為舊年你又請呢個周潤發做呢個拍廣告啊嘛，係嘛，同埋呢個林志玲啊嘛。嗱呢啲咧，如果係服裝嘅咧，佢就可以做到頭先阿杜比講嘅嘢。即系话已经唔系买一套现成嘅西装啦，即系话唔系我今年唔系出二十个款，你买只系个 size 唔同嘅啫。 系 佢哋开始系做咩？色拿就做好多年噶啦，即系听闻啊，呢、这个中国啲领导人着嗰啲都系色拿西装嚟噶嘛，系净系度身订做噶嘛。咁呢啲咪开始啱佢啲人咯。咁但系你标嘅扭教啦，你标都每年咁多款买噶嘛。但系标咧，我冇记错咧，最捻出名 嗰个咪所晒镶晒钻石落去咯。 唔系标咧。我嗰时我识我嗰时打工时识个人咧，佢哋系做表嘅，好鬼好笑。就系、是、边个牌子咧？有一只牌子咧喺国内咧就好捻多人买嘅。嗰只牌子咧就叫 Panari。Panari 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就系、是、意大利嘅牌子嘅表嚟嘅。咁佢系做咩嘅咧？系一只嗰啲潜水嗰啲运动型表嚟嘅。咁呢只表点解会出名咧？我第一次知有呢只牌子嘅表咧，就系嗰时，哇，都廿年前都有。嗰时咧就系呢个史泰龙同呢个沙朗史东做一套戏咧，就叫做唔知咩爆破专家，即系讲阿史泰专做炸弹嘅。嗰时就佢系戴呢只表嘅，就系意大利海军用嘅。咁 Panari 嗰时喺国内做点样做咧？我 book 佢家，佢年年都有特别款嘅。 佢就好个人化啦，同埋咧唔系净系出入写字楼啦。 之后年年都有特别款啦，又 中意去野外活动潜水，即系话你嗱咁我睇嗰个广告。你講得啱啊！阿亨利嘅，我講個廣告啊，好似咧就係賣呢、這個Rover 車 ，Rover 吉普車嘅。嗰、那個廣告下面有一句 slogan 口號就話 ：A man's achievement is measured by what he plays，即係個人嘅成就唔係睇佢翻邊間公司，而係睇佢咧平時玩啲乜嘢。 啊！ 玩啲乜嘢就包括潛水啦，潛水冇話俾你聽係窮人嘅活動啦，一定係即係有翻中產階級嗰啲得閒都要潛。 所以咧，其實香港 所以要帶啲潛水錶，貴嘅咁先啊，有性格。 係咁，即係講翻佢嚟自香港嘅所有 sales 行業嘅，點解都有隻隻撈啦 ？OK。 咁頭先，頭先阿杜美講個 Land Rover 咧，都係一個幾特別嘅例子，可以攞出嚟講。 嗱，我又有講一樣嘢咧，就是、個人化特色咧，一線城市啦，中國有幾個一線城市啦嚇，包括上海、北京啊，即係廣州同埋深圳，第五個係邊個？唔記得咗啦啊，可能係天津啊。咁啊，如果我講錯，你哋聽嗰啲啊，唔該糾正啦，整兩句 comment 上嚟啦嚇。咁啊，咁啊，我最近去深圳行下，咁啊，經過某大商場，就名牌全部啲字啊唔識讀嘅，咁啊，佢買時裝咧。话你香港我真系食嘢少啦，我喺香港冇见过嘅。咁呢啲女人啲裙啊，佢用啲花纹系乜嘢咧？就系、是、东罗马帝国壁画、圣经壁画嘅、 东罗马帝国壁画，东罗 马壁画， 即系有扣少少 无锡， 扣少少中东嘅嘢啦吓。 即系东即系点讲咧？地中海东岸啦，冇啦，阿拉伯系好明显系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東歐嗰啲壁畫， 即係有啲素色嘅， 係啦。佢冇擺個耶穌像，但係當時嗰啲咩聖母啊之類類似嘅嘢、啊，用壁畫畫出嚟做圖案嘅。香港我真係見識少，暫時未有人我見過有人著。呢啲咧就係大陸咧係有呢方面咧係大膽，香港始終係比較保守嘅。啊，你講開買胎呢家嘢咧，香港買到個名牌咧。同世界買到名牌都係差唔多啫，但牌子一樣咧，就唔等於嗰個設計一樣，個圖案一樣。 咁啊，香港買胎咧，你話1000蚊條咧，閒閒地噶啦，你亨利最熟啦。 哦，好耐冇拉過胎。 買1200蚊條啦。但你去到美國同埋加拿大咧，同一個牌子，哇！啲花紋係好靚嘅。即係勸各位啊，即係有機會去美國、加拿大即係遊覽時候買胎，你睇奧巴馬啲胎啊，佢未必好貴，但係嗰個設計。嗰啲 texture 叫乜嘢？ 嗰、那個質感咧， 質感咧、啊、一流嘅啊！即係同一個牌子啫，佢價錢可能平過香港添啊！都係啲意大利又係唔識讀嗰啲字啊！咁啊，講翻轉頭啦，第三大趨勢咧就而家中國嗰啲咁嘅奢侈品消費者咧係醒目嘅 smart 啊，薩馬特啊，但係當然薩馬特喺大陸另外一個解釋，即係啲即係農村出嚟嗰啲人咧，奇裝異服，即係呢個好睇唔起人嘅負面名詞。啊、即係香港，但係呢度講嘅個 smart 咧就唔係一個負面名詞嚟嘅，就佢話中國消費者消息靈通嗱，咁啊調查發現咧，73%嘅消費者喺買之前已經通過互聯網啦，即係品牌官方網啦、新聞網站咧、微博、手機等，知道咧有關呢個奢侈品信息。咁仲有咧，有60%嘅消費者咧係通過咧呢個代購嘅渠道，包括咧就海外啲親人啦、淘寶或者其他專業代購網站咧，係購買部分嘅奢侈品。咁啊，時間短促啦，咁啊講埋第四趟大趨勢啦。我哋成日講 mega trends 啊嘛，咁啊第咁啊啲奢侈品咧趨向咧，所謂量極化啦。所以咩叫量極化咧？佢中價嗰啲咧就唔係咁即係賣得嘅，一係有錢嘅咧就買咧，會發覺咧有30%嘅人咧係買咧。价格超过20,000蚊嘅嘢 ，OK 啊，譬如即系好手袋为例啦，30%嘅人，33%即系30%啦吓，1/3啦吓，咁啊买超过咧系20,000蚊嘅手袋，咁另外咧有25%即系1/4嘅人咧系买价格低于5,000蚊嘅嘢，咁呢2% 加埋都唔少嘅，已经系58%接近60%啦。 我、哦、呢、這个会噶， 因为头先两极化， 譬如头先你讲过啦，你呢个阿田少龙你讲呢个买标咧、嗯，其实买标咧，我好多年前都睇过一份资料，系讲国内啲人做标嗰个消费，咁啊嗰阵时咧就应该都差唔多6-7年前，咁啊国内而家就可能都唔同，但系国内嗰时而家都系嘅，其实国内买标都系嘅，而我估而家咧佢个 market 应该系点样分法咧，可能系30,000蚊到咧。楼下咧系一个 market， 系一个好大嘅 market 嚟。 系， 跟住再上咧，就可能10萬到20萬嘅标咧系冇人买嘅。跟住一上，可能去到20萬、30萬打上，就另外一个 market 嚟。 江记，江斯丹顿。 所以佢又有少少唔同。 即系江斯丹顿咧，令我谂起咧，香港都有一只类似江斯丹顿。 劳斯丹顿啊， 冇错，就将呢个劳力士同埋江斯丹顿合体。啊，唔系咁，我 都好有创意啊！ 嗱，咁啊，如果你读翻最讲啊，劳力士呢个名咧，唔知边度粉抢译出嚟嘅，即系好明显出卖劳力嘅人系卖唔起一只劳力士嘅，应该就咁 样。嗱，亦都系一个政治信息嚟嘅，即系呢个两极化系一个政治信息。 即系除咗标 中层啊，中产咧嗰啲中等收入嘅人咧个数量唔够多， 系冇错， 个社会系唔稳定嘅。呢个直接可以睇到贫富悬殊嘅问题嘅。 除咗标之外咧，发觉咧珠宝都系一个好熟悉嘅牌子，我哋啊周大福啊。 哦，我珠宝有啦。 啊，福记，好多间福记嘅、啊。 因为而家你，譬如珠宝，而家你叫佢做几间大嘅啦，譬如Bulgari 啊，Cartier 啊 ，Tiffany 啊，周大福都系嘅，唔知点解。 系啦，冇错。 咁、啊、就我谂啊，珠宝嘅消费咧，我谂某程度上咧，我谂周大福做得大系买金嘅啫，最主要真系。但如果你话真系做珠宝咧，就佢同即系譬如你西 Bulgari 啊、卡地亚或 Tiffany 真系唔同嘢嚟嘅，大佬真系。 冇错啊，所以我哋都仲有一个又类似劳斯丹顿嘅问题，叫周六福嘅 ，OK、 啊。周六福啊，喂，嗱就总结下啦，总结下啦，嗱咁啊市场点应对咧？就话咧，咁而家将咧焦点向咧呢个时装系列啦、营销同埋库存管理，即系 inventory control 方面着手啦。咁啊，同埋咧根据咧不同消费嘅群组咧，针对咧顾客嘅战略，即系睇你个群组中意啲乜嘢咧，去抛啲咩产品出嚟。而第三咧就系服务啦，咁啊培训啲店员咧系。去成熟咁对各种奢侈品有认识嘅 sell 嘅时候咧，都唔同啊嘛。 冇错， 即系譬如咁讲，话本来你睇你个样都系即系叫土豪啦，只要你着起龙袍唔似太子啦、嗯，都讲到你哇，你着起啊大佬呢、這个亲王都似啊，咁呃嘅。咁啊，喂，节目时间差唔多。帮我讲过一样嘢咧，你嗰个阿大卫咧啲咁嘅后生仔咧，就未必听过嘅。咁、嗯、啊， 即係個變化係點咧？就係頭先講舔笑買表咧，就係、呢幾年嘅現象啦。就從前咧，就話我聽過朋友講，佢話大陸人咧，大陸妹啊，祖國同胞啊，嗰啲買診記，買診記 係 咩叫診記啊？喂， 表來嘅 咩咧？大家都唔知，话咩诊记，我都唔知。嗰、那个同学话俾我听，诊记原来即系 Chanel、C H A N N N N E L Chanel， 佢唔识读嗰个字。嗱，即系有个老土嘅年代，即系落后于香港年代，而家已经超越啊！即系买表唔睇货嘅阶段啦、买表唔睇货， 佢系个情况。 呢、个你可以睇到个趋势啦。 因为佢趋势就系啲人慢慢会认识，因为你系由未消费到消费，即系如果我睇翻我系僆仔嗰时最好笑噶嘛，你成日见啲大陆人咧戴副太阳眼镜咧，就黐住个眼镜嗰个 Ray-Ban 嗰个字又唔系搣噶嘛，屌着西装咧，西装嗰、那个嗰、那个袖嗰个招牌咧又唔搣噶嘛，咁到而家其实咧都进化咗好多噶啦，咁同埋佢哋都认识多好多。 哦，唔系咁可能学美国文化咧，谂住有得换翻啊嘛 ，OK。 咁啊，佢另外一樣嘢就係話 ，OK， 去到而家都係㗎啦。其實啲人開始都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同埋佢哋有時都係你話佢中意去歐洲買又好，去香港買都好。咁其實某程度上都可能係因為佢哋當地啊嗰、那個我哋所謂講嗰張單實，因為佢哋有買手㗎嘛，即係佢每個地區都有個人去揀。譬如今年出呢啲貨，你講呢啲貨喺你個地方啱啱賣，咁可能係真係嗰啲 buyer 咧，佢哋去揀啲貨已經唔 satisfy 唔到國內嗰啲人嗰個需求。咁變咗咪我多啲出去國外買，國外又平啲，又多啲款買，咁又係。 始終咧，手信咧係香啲嘅。 係啦， 嗱喺本地啲，我偉大祖國人民創意叻啊嘛，有樣嘢叫做咧，你聽過啦，叫做逆向工程，即係抄襲 reverse engineering 啊。咁啊，喺外國買，你去巴黎、去羅馬、去呢個佛羅蘭斯去嗰度買，喂買翻嚟都有啊蘇黎世買，喂有啲信任啊。 咁同埋都係真嘅，即係我就去過啲去 搭過飛機嘅， 去過瑞士買勞力士，佢都係覺得係相對嚟講比較虛榮嘅。嗱，第一 件事講咗一世啊，講幾廿年啊，嗰只表我喺瑞士買翻嚟。 你喺瑞士買又真係平少少嘅，佢有得退稅，有鬼佬招呼你係嘛？即係啲虛榮感啊！你喺國外 翻嚟有排講話，哇！嗰、那個鬼佬 sales 個鬼妹話：，哇！眼都突埋，見我買啲咁喎，咁嗰樣嘢 嘅心態咧，係呢個中國人咧，係百零二百年都係。 但係崇洋唔緊要啊嘛！ 話啲外國勢力，這個外國勢力太勁咯，所以集中要出嚟反啊！唉， 崇洋得嚟都仲要係揾啲鬼佬嚟招呼啦。咁去到最尾，我頭先開頭嗰時講咗話有個品牌啊嘛。叫我保提家啊嘛，咁啊咁 系咩嚟啊？喂，即系开股啊！ 咁我最后开股啦，后生嗰啲认识噶啦，嗰个牌子咧就是、即系如果呢个应该意大利揾嚟嘅，即系 Bottega Veneta 啦，即系所谓嘅 BV 唔系 LV， 系 BV 亦就好多后生嘅年青人咧都好喜欢嘅品牌。咁 BV 如果你唔知系咩咧，就系、 我唔知啊，我唔系后生仔啊。 就是、你见佢啲银包啊，啲袋咧，全部都佢又唔系一块皮做嘅，系一条条皮织成嘅。 哦，织皮 系啦， 织皮我老豆话贵噶， 一格格嘅咁啊， 啲鞋啊织皮系贵嘅，因为手工多。 呢啲啊，即系一年，得我第一次听 B V 话咩嚟，我要去 up 出 L V 添，我原来唔系，原来 B V B V 就 B V 唔识 B S， 我就识 B V 就而家好出名嘅品牌嚟嘅，好多年青人中意选购嘅啊情况。 咁啊，多谢各位听啦， 嗱，今集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 多多指正，多多指教啦。 可以再开嘅呢个 topic 啊，咁啊，每只我讲下嘅咁样样，深入讲下，其实就个消费品。嘅市場咧，其實呢、這個成日都話 emerging market 啦、咁其實仍然都係嚇係喺個咁嘅 trend 入面，問題係點樣配合個市場嘅轉變嘅啫。 嗱，其實呢個調查咧，即、就、係、是、我國嘅專家應該攞嚟睇下咧，睇下香中國咧貧富懸殊嘅問題嚇， 其 實就係國策方面咧要相應咧係配合翻嘅。 係冇錯啦， 即係等於如果我哋喺睇一樣嘅，譬如講招係開始嗰度引子就係呢個雜種啊嘛。咁你只係見到雜種嘅影響力喺呢個奢侈品牌啫嘛，你未見過對嗰啲酒嗰啲影響仲誇張。我上個禮拜睇嗰啲， 下次講啊嘛，係咁先啦，唉，好，多謝各位啊， 拜拜， 拜拜。